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三十集，广州之行。下了楼，何玉已经等在那里，难免抱怨冬至磨磨蹭蹭。冬至就说自己刚遇见龙身了。 哦，老大的宿舍就在对门，不过他在市区有房子，平时也和我一样经常住在办公室，那间宿舍他很少回去。放心吧，他那张晚娘脸没几个人受得了，不过以后你们也不经常会碰见的。 冬至眨眨眼，想说自己并没有不希望碰见对方，但话到嘴边又换成了另外一句。 龙老大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？ 上次长白山那一趟牵出了不少事情，十倍的消息还没有下落，上头肯定一直在追问，这段时间他估计挺焦头烂额的。 他这么年轻就当上局长，是不是有挺多人不服气的？ 何玉摸了摸自己的脸。 他年轻吗？没我年轻吧。哎呀，谁敢不服气啊，那就是寿星公上吊，嫌命长了。 好吧，论自恋没人比得上何玉了。 从北京到广州飞行时间不到三个小时，不过首都机场航班延误是家常便饭，今天冬至他们还算运气好的，只延迟了一小时。到广州的时候正好是夜幕降临的晚餐时间，两个人在机上用了餐，肚子并不饿，匆匆找到下榻的酒店，办理入住之后把行李往房间一扔，就前往程回失踪前的地点，天河区一处城中村。六七点的时间，街道上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，这座与北上齐名的南方城市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 回宾斗啊？ 被冬至拦下的出租司机操着粤语问，这是典型的老广州司机，他们不会一开始就说普通话，如果客人听不懂或用普通话回答时，他们才会改口说普通话，这是他们这一行独有的一点点优越感。外地人初来乍到则会觉得很有地方特色，对游人而言，岭南风情并非骤然从饮食或景物上得到，而是先从这些司机的口音里体会。冬至对这种套路已经很熟悉，闻言就用粤语说了个地点，司机本以为他们是外地游客，一听冬至的口音顿时来了精神，一路上弹性大发，滔滔不绝跟冬至聊起来，完全无视后座的何玉。可怜的何玉被迫灌了一耳朵鸟语，下车的时候耳边还在嗡嗡作响。 他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怎么那么能说呀？ 他只是在抱怨说最近流行的那款打车软件抢走了他很多的生意而已。 刚才啊，你就应该假装睡觉，他就闭嘴了。 那样他会转头跟你用普通话聊的。 何玉翻了个白眼儿。 这儿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了。 从牌坊下走近，没有围墙的阻隔，但牌坊似乎自成一道无形的界限，外面长龙拥堵，车流熙攘，这里却是人潮涌动，仿佛夜间赶集，食肆遍地都是，烤生蚝的炉子摆到路边来，熏得过客禁不住快走几步。里里外外坐满了人，谈笑声四起，夹杂着杯盘交错，充满烟火人间的气息。何玉东张西望， 楼房这么密集，能找到他住的具体位置吗？ 可以啊，不过我们没有钥匙。 我已经跟他的房东联系上了，那房东就住在他那栋的一楼。 冬至点点头，也不意外。现在城中村里的住客大多是从外地过来工作的人，也有不少应届毕业生看中这里低廉的房租可以作为过渡期的居所。不过冬至有点好奇， 特管局有东北分局，难道就没有南方的分局了吗？ 以前吧，只分南北两个分局，后来事情太多了，咱们地方又太大，不得不扩充，就有了东北、华南、西北、西南四个分局，总局呢统筹全局， 顺便也管中原腹地那一块。南方分局的总部原来在广州，后来华东分局迁往上海，领导也升去总局了。这儿呢就剩下办事处了，都是几个新人，能力很一般。而且我这是私事，没有必要劳师动众的。 说话间，两人循着地址找到了一栋八层高的楼房。楼房在小巷里，跟外头的热闹隔开，没有路灯，狭窄且阴暗。何玉打了个电话，不一会儿脚步声传来，防盗门打开，从里面探出一个中年大妈的脑袋。 你就是电话里那个陈肥的表哥？ 对方的表情有点警惕，显然何玉的外表并不能给他足够的安全感。何玉点点头，拿出手机，出示与程回的合照，还有程回的身份证资料。不过这还是不能打消大妈的疑虑。 咦，你还是明天去派出所开个证明再回来呀，不然等他回来要是说不认识你，我也没法交代。 这时候冬至的作用就显露出来了，他上前一步，温温和和道： 啊，大姐你好，我是陈辉的同学。啊，是我把陈辉失踪的消息告诉他表哥的。陈辉啊，他是跟家里闹了别扭离家出走的，我们都怕他被什么传销组织拐走，所以就想过来看看，要是真的没线索我们就得报警了，他爸妈现在急得不得了呢。 房东果然对冬至更有好感一些，他看了何玉一眼，问冬至： 啊，他真是那人的表哥啊？ 嘿，都是刚刚见面，你对冬至就像对自家侄子，怎么对我就像防贼？这太不公平了吧。 真的，我们就进去看一眼，半个小时就走啊，您可以在门口守着。哎，这是我的身份证，您看看。 房东接过冬至的身份证一看， 哎呦，证件照都这么靓仔啊，有没有女朋友啊？ 服了。 还没有。 哎，你哪个学校毕业的？现在在广州工作啊？做什么的？ 何玉听不下去了，用力地咳嗽了一声，提醒自己的存在感。房东瞪了他一眼，终于让他们进了防盗门。 哎呀，那个陈回呀，交了半年的租金，水电费一周前才交过来。六楼现在就住着他一个人，平时我都没有怎么见到过他，也不知道啊，他竟然几天都没回来了。现在养大个梭哈不容易，千万不要让那个什么营销组织给骗了。 大妈半是白话半是普通话的絮絮叨叨，一边帮他们开门。一居室的屋子并不大，卧室和客厅没有隔开，都连在一起，也没有电视，唯一值钱点的就是台式电脑了。简单到简陋的布置，放眼望去一目了然。何玉却皱起了眉头： 怎么样，有发现吗？ 他是四天前失踪的，屋里没有背包和财物，也就是说他从这里出门之后就没有再回来过。 手机能定位到在哪里吗？ 不能，信号彻底消失了，看来只能用土办法了。 他从床上随手拿了一件程回的衣服，拿到鼻子下闻了闻，一脸嫌弃地将其铺在地板上，然后又从阳台搬了个废弃的花盆过来。花盆里的植物早就枯萎了，泥土倒是还在。何玉抓起一把土，分别撒在了屋子的四角。 你去看看有没有筷子。 程回没做饭，厨房里也空荡荡的，除了热水壶什么也没有。冬至翻箱倒柜，好不容易才在阳台杂物堆里翻出了几双筷子，估计是前任租客留下的。房东大妈看着何玉古怪的一举一动，惊疑不定： 你们在做什么了啦？ 何玉没理他，让冬至将筷子立在衣服上，自己则双手持咒，念念有词： 合造弟子成回，1992年4月15日亥时生人，今在此地失踪，请走过路过四方生灵与我方便，助我寻人。立。 过了片刻，他眼睛未睁，对冬至快速地说了一声： 松手。 冬至赶紧松开手，筷子却并未随着他的松手而倒下，反倒还稳稳地立在原地。 不仅是冬至大开眼界，连房东大妈都看呆了。 太帝杨元死落幽关，请从我院寻与人回去。 话音方起，筷子开始微微摇晃，伴随着何玉飞快的语速，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剧烈。啪的一声，筷子终于倒下，一动不动。 吸， 何玉长长的舒了口气。 程辉往西走了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